877。 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咱们要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体坛夜话，我是林苑。在周三晚间的体坛夜话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要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冬季项目。当然在今天，其实有很多的朋友也关注到了我们的很多体育项目，也听到了有的项目的教练在说到自己的项目非常不容易。所以呢，今天晚间的体坛夜话节目要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您觉得练什么项目最不容易？而说到冬季项目呢，其实我们也知道，在备战冬奥会的过程当中，我们有很多的新组建的队伍采用跨界跨项选材的方式挑选队员。那我们也不妨展开这样的一个畅想哈。昨天晚上刚看完国足的比赛之后，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说一说国足的队员如果跨界跨项到冬季项目，您分别给安一安，大家都可以选择哪些项目？今天在直播间里面，我们看到很早，用户1908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面，包括您也在微博当中的名字叫唐二爷，很早来到我们的直播的互动平台上面，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还问说直播间里面除了林苑之外，另外的两位是谁呢？是我的两位同事，我们在这一次相约北京冬季体育测试赛测试活动的举行过程当中，去到现场进行采访的两位记者，欢迎我们的体育广播的记者于伯川和徐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特别想跟小鱼和徐真一起来聊一聊，在这次的相约北京的冬奥测试赛当中的一些所见所闻。当然，徐真本身也是超爱足球的，关注了昨天晚上国足的比赛之后，你觉得练什么项目最不容易？我先把这个问题问给徐真。 其实我觉得练项目应该都挺不容易的吧？对，因为可能运动员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可能要付出很多，然后其实就是最近看下来的话，我觉得冰球好像挺不容易的。 为什么呢？ 因为首先冰球速度很快，然后呢，这个也很激烈，最重要的还有一些冲撞，我有时候就会在想，就这些运动员们他们面临这些冲撞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心理上的阴影，就下一次再去撞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我觉得可能还要克服心理上的一些情况吧，所以我觉得还挺不容易的。 你看你不适合练这个项目，一般不是应该越挫越勇啊，就撞一次之后那个肾上腺素不断的分泌，就想期待下一次的碰撞，应该是这种感觉吗？小鱼， 我 男生是不是有更有这种感觉？ 那话怎么说，叫越摔越皮实，对吧？就越摔我也要去挑战他，就这样一种心。 男生会有这种感觉可能更多一点。 上次问了一个就是女子冰球的运动员，他也表示说，就是那他撞我，我也撞他，好了，还是有这种心态的。 对， 其实我在之前踩冰球比赛的时候，是由女运动员来去参加男子比赛的。我当时就问那小姑娘，我说你和同场竞技的就都是男生之外，你不害怕吗？就是你不怕和他们冲撞吗？ 是什么年龄组别的？ 12岁。 12岁，还在混合组呢。 对，他我忘了，他应该是小升初的时候，差不多就是小学初中的这个年龄段。他就说习惯就好了，他天天都这么比，所以他就习惯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一个跨过了心理那个坎之后，从这个身体上来说就越摔越皮实。 其实我觉得这样从小在这个混编年龄组，就是和男孩子一起打冰球，这些小女生都特别的帅气。就我们中国女子冰球其实从国家队层面一度是成绩非常好的，这其实也离不开大家从小时候练的都是跟男孩子一起练，在对抗当中，在冲撞当中成长，所以对于比赛整个的这种滑行啊，包括在运动战当中对抗能力都有一个很好的锻炼作用，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所以不单是冰球，足球也一样。所以为什么女足的比赛，女足的成绩比男足稍微好一些，对吧？都是同理。 哎， 所以你说到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什么项目，我们有些是女子的项目要更好一些，但是呢对于整个在职业体育的范畴之内发展的非常好的项目而言，永远不能够寄希望于说我的女子的项目在全世界其他的国家和地区都普遍开展起来之后仍然能够保持着非常高的水平，而我另外一边男子的项目水平就比较低。其实这个整个运动的这种发展，这个项目的水平的提升，这两个都是关联在一起的。 对，没错。 嗯，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聊的就是觉得练什么项目最不容易这样的一个话题，也欢迎各位通过北京体育广播的新浪微博、我们的微信平台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发表您的观点。这边清风飘扬就说了，练什么项目最不容易呢？感觉其实都挺不容易的。那如果从跨界跨项的角度来讲，您给我们的国足队员安排大家要到冬季项目当中去跨界跨项的话，可以选择哪个项目？也可以展开一下想象，小鱼会选给谁来一个跨界的挑选呢？ 严俊凌，咱先给挑一个呗。 嗯， 严俊凌 练什么呢？ 我觉得让他去试试冰球的守门员，不妨去试一试。 嚯， 对吧？我相信，假设安排严俊凌去冰球比赛当上几天的守门员之后，他回来之后，这个在国足这首国足大门的时候，我相信这个可能这个扑救的成功率可能会更高一些。但是其实两个项目是挺不一样的，像冰球的，它的球门肯定要更小，但是它球速更快，它门小，它球也小，但是它速度更快，可能很多球都是直奔着面门而来的。 严俊凌本来眼眶就骨折过，你说是还让他再去挑战冰球？ 我估计他的女球迷可能会比较心碎，说这么帅气的一张脸，就别拿去冰球场上，就别给打。 是徐真会安排谁去练个什么项目？ 其实我觉得就是足球，他们还是去练这个冰球好一点。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至少从规则上来看的话还是有一些相通的地方的，起码就是可能在理解规则上面会好懂一点。 可是速度太快了，我们现在的问题其实就是还挺慢的。 而且我觉得冰球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配合，因为其实刚才咱们在直播间来直播间的路上也聊到了，就是冰球的高水平的运动员，他一支队伍可以打出几十种甚至五十种以上的这种战术配合。咱们球迷不是经常说国足的这个战术太单调吗？让他们去练练，尝试一下不同的这种冰上项目的战术，说不定对他们到时候场上的执行会有一些帮助吧。 是一个冰上项目，在那么小的空间之内就有非常非常多的这种变化，其实足球放到足球当中会有更多的这样的思路可以去来互相的借鉴。其实我倒觉得在我们看到很多跨界跨项选材的过程当中，像我们的雪车雪橇队的很多运动员原来都是练短跑出身，练田径出身，像我们在国足队伍当中如果说速度快一点的爆发力强一点的，比如是不是王刚可以是不是练给雪车雪橇去输送一些这方面的人才可以去做这个挑选。那吴磊我觉得可能就练个技巧比较合适吧。 对，就要这 其实吴磊也速度快，但是就是可能在技巧方面更合适一点。 就是、那种需要单刀直接面对守门员的机会，像这种项目就可以让吴磊 变成一个个人项目得了。孙东林也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说，这不管练什么能坚持下来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燕林也说，没有天赋，没有汗水，没有付出，哪有成绩啊，大家都说的非常对。泪落心田也说，觉得练什么项目最不容易呢？他选择的是短道速滑和冰球。这次我们的测试赛你们两位谁去的短道速滑，谁去的冰球？ 应该是都去了， 都去了，两个人都去了。嗯，这两个项目刚才你们都不约而同的觉得冰球是很难的，短道怎么样？跟我们说一说这次短道的情况。 这次短道在看短道比赛的时候就是觉得首先就还是速度快，而且有很多的突发的一些状况，比如会摔出赛道，然后会有一些比较戏剧性的场面吧。就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期待一些运动员的表现，但是可能会比如说像武大靖的一个抢跑的犯规，然后包括像任子威就是在比赛当中摔出赛道，在比的时候可能就会失去就是力气。所以短道我觉得是一个 既有速度同时呢又有戏剧性的这样的一个运动。 对，其实刚才徐真提到了就是会有很多这种突发的情况，包括武大靖在咱们 本土在首都体育馆的那次亮相男子五百米，是最后决赛因为抢跑犯规而直接被夺权了，就被驱逐出场。 嗯， 当时其实在前几天的这个预赛包括半决赛的过程当中，武大靖滑的是非常轻松，可以说非常强势，就遥遥领先的那种。但所以我们那天五百米决赛的时候都做了非常充足的准备，我甚至把我的同事我的前辈陈默老师当年在平昌冬奥会上武大靖夺冠的那个录音都找了出来，我打算就是以那个为模板，然后在首都体育馆的现场也做一个类似于这样现场的报道带解说的这样一种。但是就很意外，就突然就出现了这种抢跑犯规，然后大家也都很意外。所以后来我在和媒体同行去交流的时候，他们就提到说这次可能是也不能说有意为之，或者说算是一种战术上的一种安排，就是我要作为一个运动员，我要去试这个裁判员的枪，我要去试枪。因为武大靖他是卫冕冠军，他其实对于冬奥会，特别是对于北京冬奥会这枚金牌的期待可以说是非常高的。而且咱们这个短道速滑队又聘请了一个韩国的教练，韩国队的无论是教练还是运动员在利用规则这方面其实都有比较独到的地方。当然是媒体的一种猜测，就是说有没有可能武大靖是有意去试一下，有意去看看这个发令员这个发令员的这个枪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所以当时我们一方面是觉得很惋惜，而且在中国的比赛结束之后呢，短道队是立马就移师到了日本的名古屋去参加下一站短道速滑的比赛，然后武大靖又是在五百米的半决赛当中也是因为犯规然后被取消了成绩。所以我觉得对于武大靖来说，他现在需要找到一个平衡，就是我一方面要作为一个实力强劲的对手，我要去试一下这个裁判员的尺度，无论是判罚的尺度还是发令的尺度。那么同时另外一点就是他还要顾及到这个积分，因为你是要攒够足够的积分，要足够的成绩才能够进到北京冬奥会的。你如果每一次参赛都是为了去试探这种裁判的尺度而去被夺权被犯规的话，这样对他来说是很不值得的。所以还剩下两站比赛，对于武大靖来说非常关键。 嗯，确实我们之前这么喜欢看短道，因为短道这个项目从到冬奥会的这个表演项目到正式成为比赛项目入奥，其实我们中国选手一直都是在这个项目上非常有优势的。现在我们的这个大道队的主教练李琰，原来其实本来是可以成为冬奥会的金牌获得者，但当时因为他参加这个冬奥会的时候这还是表演项目，所以我们的短道是有很深远的这种传统的，尤其男子的选手这边，我们看到这一次到希腊去采集火种去完成第一棒接力的李家军，这也是原来非常优秀的男子的短道运动员。那但短道这个项目，就刚才在上节目之前跟徐真还在聊，非常的好看。就我们说大道和短道速滑冰和短道速滑两个特别大的区别，就在于大道可能更多的就是去专注于自己去完成你的成绩的刷新，但短道主要是在比赛，它是有对抗的，它是在 身体接触的， 对，它是一个有对抗性的项目，所以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比赛的技巧是非常重要的，跟你的练习有关系，但是呢你的比赛的能力你的实战的经验都会起到很大的作用。武大靖的比赛的经验我们毋庸置疑，但是在这么长时间受到疫情的影响，其实大家全世界的运动员在比赛这件事情本身上面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就是我们在这两站比赛当中其实看到的就是这个问题。但是这么长时间没看到短道速滑的运动员，突然当他们就你能够想象到的那种激烈那种精彩其实已经是比较远的记忆，但当你到了现场之后那种激烈还是会特别有感染力的。徐真在现场就是觉得短道这个项目太有感染力了，是吧？ 对，就是因为我们当时可能要拍制作一些视频啊，这样本来我想说比较安静的把这个段视频录完，然后呈现一个他最原始的状态，但是当时就是看武大靖的那场比赛，就是他是接力的那个比赛，对，当时就觉得就太激动了，但在现场就觉得很燃，然后不自觉的 很燃， 对，就真的是特别燃。而且现场因为可能主要还是工作人员，然后包括一些媒体记者，所以大家营造的这种气氛其实也是挺恰到好处的，然后整个我们媒体席大家都在给就是中国短道速滑队加油，所以在那个情况下就跟着就一起很燃，然后就是情绪也很就很上来，然后就一起就是在 在喊，嗯 嗯，在现场其实就是那短短的一分钟不到的时间，比如500米就是这个40秒左右，然后你就是感觉到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大家好像那个血液都往头顶去顶，然后有很多人去拍这个场边的这个挡板什么，就是用这样的一种加油的方式，在现场看的感觉会非常的好。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聊的就是，您觉得练什么项目最不容易？可能每一个亲历的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感受，但是我们作为体育迷来关注这些比赛，观赏这些比赛的时候，我们也会有自己的一些不一样的视角。这边永远的儿媳妇选的项目是举重，觉得举重最不容易。前两天还和王毅在说举重是不是抬杠，抬那个杠铃也不容易。 我刚才想，就是冬季项目当中有没有类似于抬杠的项目，好像后来想了想好像还真没有， 还真没有。 如果一定要算的话，可能高山滑雪当中，但是它那个杠不是横着的，是竖着的，是竖着的杆，你是要绕杆，等于是高山滑雪是一个绕杆的项目。对， 那个杠是竖起来了，竖的杠更难抬， 是吧？但是你如果在高山比赛当中，你擦到这杆，你把这杆给抬起来了，就犯规了。 对，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冰球，很多人认为不容易，独一有二，说冲撞这类的吧，倒还好。我是觉得包含空中翻腾类的项目不好练，还是这个观点。然后1908也说了，让足球运动员去练滑雪，其实耐力好的运动员越野滑雪是可以去尝试尝试的。秋风秋雨说觉得不容易的也是冰球。7789说觉得花样滑冰比较不容易，又要速度、体力、表现力，还需要配合，想想都麻烦。您说的是双人， 对，因为其实不单是 冰舞，这个要配合。 这个要配合，而且因为像花样滑冰还是冰舞，它是分短节目和自由滑的。像这样就是你需要演绎不同的音乐作品。那我和徐真在测试赛的现场，其实听到了我们说各种各样的 BGM， 也就是背景音乐。有的是这种恢宏大气的，有的是这种活泼跳跃的。那可能它不同的。来自不同的国家的选手，他都会选择不同的音乐，他们有的会特别喜欢自己本国的音乐，来去演绎这种作品。那这个时候就考验你的艺术表现力，因为打分是有两个，一个是技术分，一个是艺术表现分，就是怎么看你怎么去诠释这个作品，看你对艺术的理解。所以其实我觉得练花样滑冰，像咱们北京也走出过一些特别优秀的花样滑冰运动员，其实之前在采访他们的时候，他们在聊到这个时候其实很辛苦的，就除了刚才说的你要有审美之外，你还得扛摔，因为抛跳啊、托举啊，特别是抛跳，现在双人滑都有四周跳，然后包括还有托举啊等等这些，都得说白了，你可能赛场上的一次成功、一次喝彩，你场下不知要付出多少多少次的摔倒。像包括羽生结弦，大家都非常喜欢，那么他其实为了练就他这身跳跃功底，也是造成了一些伤病，包括他右膝现在韧带的伤病到现在还在恢复当中，所以确实就是花滑运动员也是挺不容易的。 没错，你刚才说到羽生结弦，今天也是看到日本滑冰协会有这样的一个消息，就是说又是自从这个上一次吧退出，上一站是这个花样滑冰大奖赛日本站的比赛之后，然后现在又退出了俄罗斯站的紧接着的第二站的大奖赛了。那本来是这个比赛是11月26号到28号要在索契举行，这是羽生结弦奥运会夺冠的地方啊，冬奥会夺冠的地方啊，但是没有机会能够再到那里去参加今年的大奖赛。而且呢，羽生他也是说自己正在全力以赴的努力着，虽然还没有抵达起跑线，但是自己会稳健的向前迈进。 所以刚才您聊到了，咱们刚才聊到了武大靖，然后又聊到了羽生结弦。其实我听到这些会觉得特别有感触，像他们这些都是站上过最高领奖台的运动员，当他们走下最高领奖台的时候，他们其实需要重新开始，而且他们需要就是去唤醒自己，把自己的心态和身体状态都调整到一个，或者说重新调整到一个最好的状态，这个当中需要跨越的过程实际上是很多的。包括武大靖，他实际上也是在唤醒自己，他从平昌冬奥会结束之后也有一两年的这样一种，你说隐退也好，或者是有意的去放松自己。那羽生结弦呢，是一直在跟伤病做斗争，所以我觉得可能都说做运动员不容易，可能一方面是他要他 身体上很苦，他要吃很多苦，另外就是他身体上也要做好，心态上也要做好重新的这样一种调整和准备。 对，两个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创造过历史的人，武大靖是为我们中国男子选手获得第一个短道项目的金牌， 是， 然后羽生结弦是冬奥会第一个卫冕男单这个花样滑冰男子单人滑的选手。 对， 所以你当你已经到了这样的高度之后，用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再从头再来，然后还要不断的和生命去做抗争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很多人都会说到梦想这件事情。就是羽生结弦也是说，现在即使连着两站的比赛都退出了，但是呢还是有可能像2018年一样就直接去参加冬奥会，因为放弃冬奥会的梦想是他无法说服自己的事情。 对， 这就是运动员的这样的一种心理，如没有这样的一个很高的目标和追求的人，可能很难在这么辛苦的体育项目这种精尖的训练当中能够走到最后。用户七七八九不是刚才说到了花样滑冰这件事吗？他是觉得想想都麻烦，但是其实想想也是很不容易。北京五号线说，这感觉什么项目都不容易，特别是进入到竞技体育阶段。就是我们刚才说的，8740选的是游泳，觉得游泳不容易，大家都有各自不同的想法。各大爷说，这个其实要练啥项目都不容易，都是需要持续的付出。 其实一说到游泳，就是我感觉夏季项目和冬季项目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其实他们都是相通的。 嗯， 你像跳台滑雪的那个运动员，他们在夏天的时候会去练跳水。 嗯， 然后像很多冬季的运动员，他们在夏季时候也会去练游泳，就是练自己的有氧能力。 嗯， 对，然后去提升自己的肺活量。这个对于越野滑雪这些运动员需要体能的来说，其实在夏季在非雪季的时候，去练习这些游泳啊跳水这些项目，对他们的提升这个专业水平也是很有帮助。 没错，这个冬季项目的夏季练习，夏季的储备其实是决定你这开始的赛季能不能有一个很好的表现的基础。这边还给国足运动员支招呢，说国足运动员如果跨界跨项到冬季项目可以练哪个呢？YYDS， 您这个永远的神是谁呢？他说他的支招是吴磊来练冰壶。 动脑子的。 小鱼很喜欢冰壶这个项目，刚才还在说吴磊练冰壶的优势在哪儿呢？ 吴磊啊，我觉得可能是机敏敏锐吧，就是因为吴磊在门，咱们都说很多机会是吴磊能够跑出来的，就是他能够跑出这个位置，能够抓到这个点。那至于可能临门一脚，距离这些欧洲顶级球员有一些差距，但是我们说他能够具备留洋西甲的这种能力，就是因为他的跑位能力特别强。那假设他能把他的跑位能力把这个魔力赋予给这个冰壶，让这个冰壶的走线就也能有一些灵动或者灵气儿的话，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方式嘛，对吧？动脑子嘛，对吧？ 从距离上来看，徐真是不是应该后腰的位置上，而中后卫更适合练冰壶？他看的那个视角就是这个距离就是这么远的，是吧？攻击点我要目标就是离我这么远的。 而且就像我们前两天看这个轮椅冰壶，就它那个最后一掷就角度极其刁钻， 嗯， 就是要找好这个角度也是挺不容易的。 说到什么项目真是都很不容易。四牌楼说觉得哪有那么容易的，没有容易的。1908又提议说这个棋类动脑子，其他项目只感觉全身都得动。有的时候冰壶其实稍微会接近一些棋类项目，但是要比棋类的动作的幅度稍微大一些。 对，因为冰壶它起源于爱尔兰，那么它其实被称为了就是冰上象棋，或者说叫冰上国际象棋，它本身就带有一种这样一种对子或者说碰撞或者是战术方面的一些这种元素。但是其实我也是这次采访才得知了一些细节，比方说这个冰壶，特别是轮椅冰壶，咱们看着可能都是坐在轮椅上或者是用手推，也没有擦冰，是不是很轻松？但是实际上他们轮椅运动员对体能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就是大家如果之后再看轮椅冰壶的比赛，可以留意，就是在一名运动员坐在轮椅上去拿这个冰杆去投掷这个冰壶的时候，是需要后面至少有一名运动员去帮他扶着这个轮椅的。因为规则要求的时候，你投壶的时候你这个轮椅是不能出现移动的，必须得固定在那儿，所以需要有一个人帮他在后面扶着去使这个劲儿。 嗯， 所以他们很多轮椅冰壶运动员手上都是磨出茧了，或者是他们手部的这个感染是最多的。他们像这次在国家游泳中心冰立方，现在水立方已经化身为冰立方嘛，他们医疗团队的这个成员介绍，就是他们 那段时间赛期处理最多的情况就是运动员手部的这个磨损和伤病。我突然想到，这也是个事儿， 这也是个事儿，就是真是今天应了我们今天这个话题，真的练什么项目都不容易，就是要大家说自己不容易这件事儿，每个人都能说34分钟，一点都不宽裕，但是呢，大家都是因为这样的热爱，在自己的这个岗位上一直在这么坚持着， 对，就是一种坚持。 说到这个项目，宋彦军也说他觉得最不容易的是跳台滑雪是不容易，无舵雪车他觉得也危险。1908提建议说让体操运动员跨界到空中技巧，其实我们空中技巧选材一直就是从技巧选手当中去选的呀，我们最早的都是从技巧项目当中去改练的，包括我们的第一个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的冬奥会冠军韩晓鹏，这就是练技巧运动员出身。 因为当时选材的时候，比方说要从职业运动队去选材呢，就是选这个体操项目的，如果从民间来选，就选了很多练杂技的这个人来去练这个跳台滑雪。 燕林又说到了什么项目不容易，花样滑冰，他也选花样滑冰，他说看像这舞蹈啊体操啊这就挺难的了吧，这还要在冰场上完成，这难上加难，太考验运动员的技术能力了。 是， 同时呢，宋彦军继续列举说，北欧两项，包括啊这个射击还有滑雪，那这是冬季两项呀，对吧？ 北欧两项是跳台滑雪加越野滑雪。 是的，大家还是在继续的发表自己的观点。然后斯芬克斯说，花样游泳也不容易，得在水下。鼻子还得夹起来，还要有动作，听不着看不见，全凭感觉。这么一说真的是哪个项目都不容易。 我突然想到，就是其实像花样游泳、花样滑冰，他们都是需要把自己美的一面展现出来，把这种特别优雅的一面展现出来，但是其实他们为了呈现这份优雅，他们背后所付出这种艰辛和努力是非常难的。所以就是你要把苦自己，就说白，咬碎钢牙自己咽下去，然后把美的一面展现出来。 对，就其实就像你刚才一开始说的，就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每一个项目都是这么摔打出来的。花样滑冰的选手从小的时候开始练这个项目，大家都是从小男单小女单开始，有的时候有这么一种说法，说可能特别不怕摔的小女生就一直坚持下来去练这个女单了，特别不怕摔的小男生一直坚持下来练男单，稍微有一点点动摇，就是要不练个双人，然后大家能互相的那种，再觉得还是太疼了，要不就改练冰舞，就是还是更会舒缓一些。当然这个不是说让大家觉得这个项目有多么苦，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还是有很多很多的甜。我们今天虽然跟大家一起聊的是冬季项目，但是还是更多的想听一听您觉得练什么项目最不容易，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三种互动的平台来发表您的观点。我们广告之后继续跟各位接着聊。 商务出差，我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交通便利，服务设施齐全，性价比超高。 和爸妈来京旅游，我们住在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附近就是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老爸的选择太赞了。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预订电话8501-5588。 冬季取暖有妙招，安全健康第一条， 还要低碳与环保，行动起来最重要。 减碳排，创文明，供暖季，我行动。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宣传活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的比赛结果，及时的观点交流，全面的互动平台，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到体坛夜话，我是林苑。今天在直播间邀请我的两位同事于波川和徐真，我们刚刚结束冬奥测试赛采访的两位专项记者来到直播间里面，和大家一起呢在每周三的时候呢聊一聊冬季体育项目。大家说到冬季项目，其实了解的慢慢的得在逐渐的增多，不光冬季项目，夏季体育项目，包括大家所有关注和了解到的这些体育项目， 我们今天梳理一下，您觉得哪个项目最不容易？这不是国足的比赛也刚结束吗？其实足球运动员某种程度上来讲呢，是对于选材来说是要最全面的这种选材，速度、耐力，包括头脑应变，然后方方面面，心理素质等等，集体团队的合作，战术方面的要求。我们也不妨展开这样的畅想，就是国足的运动员如果跨界跨项到冬季项目，您觉得可以选择哪个？我们今天一起在三种互动平台，听听 FM 的聊天室，我们北京体育广播的新浪微博，还有微信平台，一起来聊一聊。上半段大家都在纷纷的出主意啊，孙东林刚才说到了这个冰壶，就是可能是打错字了，打成水壶了，但聊天室里的几位还在说这是不是一会儿水要开了都在开玩笑。我们的聊天室里面大家每天都会准时的相约，在这个时间各位喜欢体育的爱好者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共同关注的话题。这次的测试赛当中走到现场，其实小鱼和徐真两位，我们都特别的羡慕你们能够近距离的去感受这样的热度。那觉得在现场整个从我们在这个比赛当中展现出来，虽然是冬季项目，但是呢这个热度一直是很高的，能不能给我们分别聊一聊你们在现场的这种感受？ 我们在现场的话，比如说因为是冬季项目嘛，但是在现场的时候一点都没有觉得冷。因为像比如说像首都体育馆，它的这个整个场馆它是采用的这种恒温恒湿的系统，然后在看台上的话温度持续的保持在16摄氏度左右，所以我们到现场的话也不用穿太厚的衣服，就基本上平时的这种穿着就可以了。然后像在那个国家体育馆的话，我们也是就是有的时候会把外套脱掉挂在椅背上，就是还挺热的，虽然下面的冰球比赛感觉他们那边好像还挺冷的，但是我们在看台上一直都觉得温度很适合。 可能投入度比较高，是不是？ 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刚才徐真提到在国家体育馆也是最近结束了一项这个冬奥测试赛，是在那里举办了冰球的测试活动。当时在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那块是体操比赛的一个场地。 是 我记得我测试赛第一天是我穿着一个羽绒服去的，然后从第二天到之后那几天，我就把羽绒服就脱掉了，我就直接就没穿羽绒服去赛场，我就穿了一个薄的一个帽衫就去了。就是看台的温度它会是比较适宜的，它一方面就是它把冰面不同赛场不同项目的冰面，对于冰面的这种温度啊，包括这种粗糙啊和细致程度都不太一样，这种滑色度都不太一样，但是它把看台的标准这个温度能够调控得非常好，就是可能看着是同在一个空间里面，但是它这个温度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实际上我们在冰面上的这个分区域制冰的温度都能够控制成不一样，那我们在整个一个更大的场馆当中又分成更多的区域，让大家在不同的位置上，无论你是观看比赛的人还是服务于赛事的人，参加比赛的人，大家都能够找到最适宜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温度。这个真是太帅气了，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现场的环境。当然说到冬季项目，大家都是这么关注冰球。密室铁坦、剧本杀、推土机也说，据说明天开始央视又要开始继续转播 NHL 的比赛了。很多的关注喜欢这个冰球项目的朋友其实也都特别喜欢看这些高水平的比赛。而在现场，就是冰球给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在现场的这种气氛就是永远是不能够用这个隔着一个屏幕来直接打到你的，就是那股力量，就是你到现场就直接就是撞脑门的那种力量，即使你是一个只是一个旁观者。 我这次去现场最深刻的一个感触就是这个冰球的这个现场为什么这么热。它很大程度上或者说一定程度上这个氛围是靠现场的体育展示去渲染出来的。像这种渲染，其实我们能够通过采访这个体育展示的团队能够去了解到一些内容，就是你像冰球的这个赛场上，它基本上除了比赛的时间，哪怕是在裁判做出判罚或者说我们在等待判罚的时间，这都是有音乐出现的。那么这么短的时间内，包括局间场间放什么音乐，其实都是挺有讲究的，你要选择什么样风格的音乐能够让这个现场能够动起来。所以 咱们现场有什么乐曲子是你们两个人熟悉的？ 徐真先说。 我们在国家体育馆的时候，就是这个选曲非常丰富， 嗯， 有一首《好运来》给我们俩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嗯。 对，就是我那天特别印象特别深。 为什么好运来一下就是让这么打动你们？ 因为我们没想到这样一个就是特别就是传统中国风的或者是一首老歌， 嗯， 会一下子会突然出现在国家体育馆的这个上空。 因为我们明年冬奥会正好是过年的时候呀。 对对，所以我们也是后来才回过劲儿来，就是你可能在现场突然听到说，哎，还有这么一首歌， 嗯， 但是很快你就会明白吧，哦，这应该是和明年的这个春节，因为我相信明年是2月4号大年初四开幕吧， 嗯， 正好是冬奥会期间，无论是五棵松还是国家体育馆，他们的这个团队成员在接受采访时候都说，他们会为春节准备一些特殊的环节，包括音乐， 嗯， 也包括一些现场的一些对外籍人士，包括给记者的一些准备的一些这个温馨的一些成分，一些元素。嗯， 对，就是你现在可能，比如你走一商场，这个商场里面挂满了什么鞭炮、大红灯笼，你都觉得嗯愣了，怎么回事？但如果是在春节的时候，你就觉得理应是这样的内部环境的装饰。所以 而且刚才有听众提到了 NHL 的比赛，可能我们确实看这种欧美的高水平的比赛习惯了，你就会默认他局间就会放那些欧美的电音或者说唱之类的，但是其实同样都是能够盘活气氛的音乐，咱们中国的这种乐曲为什么不能出现在赛场上， 嗯， 对吧？ 这很有这种给大家提一提这种过年的年味儿的这种感觉，可很有这方面的能力。我觉得现场的体育展示就是让大家去充分的感受到我们，又有中国风，但同时又是能够在运动健儿们场上拼搏的时候，去来给他们打打气、加加油的这种感觉。 我记得我上幼儿园的时候听的那些什么大花轿啊，什么这些都到时候都可以出现， 哦， 都可以放， 还给提建议呢哈。 而且我们在现场这个体育展示环节，除了有这种音乐，还有很多就是跟观众的互动， 嗯， 也特别有意思。比如像冰球赛场的话，在国家体育馆有一个叫一起跳舞吧。就是在这个就是局间的时候呢，会放音乐，然后大屏幕就会扫到这个现场的观赛的观众， 嗯， 然后跟着这个节奏一起跳舞。因为当时我们这个测试赛是没有观众的嘛，是有很多的这个工作人员在赛场，所以我们也能欣赏到国家体育馆工作人员包括志愿者的舞姿， 嗯， 其实还挺有意思的。 你学会了吗？ 嗯， 我们是开着视频的，你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 我马上就会录视频。 对对对，我们可能会给大家带来其他的舞蹈，请大家拭目以待。 哦，这已经 在 正在练习， 默默的练习出来了，嗯，一个给大家放一个大招，是吧？今天在练习当中，先不透露更多。 直播间施展不开，快把麦克风卖。 是吗？这么大动作呢？不是在看台上就可以做起来的吗？ 那大招不是得像跳台滑雪那样，就刚才不说的跨界跨项，不得翻跟头啥， 对，说到今天跟大家一起聊的话题，觉得什么项目是最不容易的？嗯，很多朋友仍然在根据自己对于体育的了解提出很多不同的项目，因为我觉得我们家里人这边对于体育各个项目的了解覆盖无死角，就什么项目都可以说得上来。因为有很多人一定就像1908一样，说家里这个电视永远是体育频道，家人要看的话得是另外一台电视才能看到别的内容。荣成斋说，觉得哪个项目都不容易，都需要全身心的付出才能够取得好的成绩，确实是这样。同时他也说了，正月初四冬奥会开幕，既过年又看冬奥，这是喜庆加高兴。所以你说到了现场的这个好运来，这就是到时候会非常应时应景的背景的音乐。 而且大家都在关注说不同项目的这个运动员怎么怎么苦， 嗯， 我觉得不单是运动员，教练员也很辛苦，对吧？ 好，教练员都很辛苦。好多人也都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提到了辛苦的教练，确实教练是辛苦，就是咱们有一说一，咱们好好说话的话，教练员是非常辛苦，尤其教练员往往在我们看到奥运会这个平台上面，选手们在赛场上去拼搏争金夺银的过程，其实教练有点幕后英雄的成分，但是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备战周期当中，他们付出的辛苦肯定是跟运动员同等的，甚至于要，在消耗的心力上面是要更多的。 但是哪个项目其实都是这样的呀。 对呀、啊，比方说我和徐真在冰球测试赛的这个现场，那每支球队的教练员在比赛当中，那绝对就和铁指导教练是一样，都是嘶吼式的，大家可能都在关注这个李铁指导的嘶吼式指导，基本上全场比赛都能听到他的嘶吼。 嗯， 其实在冰球赛场也是一样的。 对，其实这不算什么， 能够听到教练员非常大声的，能够那个声音是能够穿透现场的电乐，直接穿到我们对面看台的这个媒体记者的耳朵里，不停的在指挥球员，比方说要去退防啊，要去换人呐、啊，要去盯人啊等等的这种，实际上是我觉得基本上大家都是一种嘶吼式的指教。 对，但是冰球运动员他们在比赛当中速度非常快，我以前也问过他们，就是说其他人在旁边的这种大声的喊叫声，你能听到多少那个内容，一句话大概能听到几个字，其实一定要声音大，要指向性非常的明确才可以，是不是？ 甚至就假设真的听不到的话，具体内容不重要，这个气势要出来。 嗯， 对，比方说 知道这是我教练喊的，不是你们对方。 对对对，就像首钢的主教练亚尼斯，他就是一个咆哮型的，对吧？就是他即便可能有些队员第一时间没有听懂亚指导想要说什么，但是他这种咆哮的气势就能瞬间把队员这个神儿给提起来，说哎呦教练吼我了。 对，尤其是冰球也跟篮球一样，教练离着选手在这个比赛场上的距离就是没有距离，他可能隔着一个挡板，篮球就你直接教练就在你耳边咆哮，你那个感觉一定是心脏突突突的使劲的跳，那想不振奋一下都不可能。当然说到教练和队员，荣成斋也说教练和队员这考虑的肯定是不一样，教练员费脑筋，运动员费体力，但是只有两者融合才能够发挥最高的水平。在备战的过程当中，其实大家真的是都非常的不容易啊。七七五幺也说，说场内真的是听不清的，就是你得您是在站在场内的对吧，您是有一个在场内的视角是吗？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位置。在 所以场上得有一个，就为什么说队长重要啊？就无论是各个项目也好，就他得有一个人，说白了那个耳朵得稍微机灵着点，把教练传递的重要的信息得传递给这个队员。你像冰球比赛攻防转换速度那么快，这个时候就需要特别是场上队长或者守门员能够离那个运动员稍微近点儿的，能够凑到你耳朵边上就吼一嗓子说回防了，是不是类似于这种。 七七五幺也解释说，这个教练吼的不一定是给自己的选手听的，是给对手听的，是不是给裁判听的，表示说我的一个态度在场边，我的一个对比赛的投入度。其实什么比赛当中裁判包括这个现场的观众都会有一些很多的这种声音在其中，但是教练员一定用他自己独有的声线来吸引到他想传递的那个对方接收信号的这些人，一定要能够打到他们。即使我们看到冬季项目大道，就是我们说大道速度滑冰就没有这种选手的这种对抗啊，主要就是想到自己不就是在场上一下一下的滑吗？我以前在国内的比赛，就是全国比赛当中，也看到很多小队员在比赛过程当中是需要裁判也在，是需要教练也在离很近的地方，就是用像喊长调似的那种声音来给找节奏，一下一下一下一下的就这么去喊，然后去找到在比赛当中什么时候应该去做这样节奏的改变， 而且什么时候要加速， 什 么时候要去改变节奏。我印象特别深刻还是武大靖在平昌冬奥会夺冠的那一瞬间，他就第一时间冲到了这个我们说这个泡沫的这个隔板上的，就和李演教练拥抱在了一起，所以教练其实和运动员的距离非常近。其实在这次无论是短道速滑还是速度滑冰的比赛当中，其实无论是韩国啊荷兰的教练员，我们可能未见得听得懂他喊的具体是什么，但是能够就是就像您刚才说的，就是他能够随时关注比赛场上的这种形势的变化了，去给运动员一些建议，就是你现在应该怎么做，怎么去调整。 冰球生 包括我们在轮椅冰壶的这个赛场上，就是当我们这个中国队的时候有一些球不知道该怎么打的时候，岳清爽教练也是出现在了赛场上，经过他的指导之后，中国队最后也是绝地反击，然后拿到了这枚金牌。所以教练员在比赛当中的作用还是 非常巨大的， 就冰壶更明显、嗯、就是有时候咱们觉得冰壶真的像下棋一样、嗯、然后忽然想不明白了，就是当局者迷，就迷在这个局里了，不行，请教练过来看看其他的视角。 对，岳清爽教练是之前在健全人他打过国家队的， 对， 他能够把一些全新的三垒，对，三垒，他能够把一些全新的理念或者走线一些战术能够传递给这些轮椅冰壶的运动员们，给他们一些比较具体的指导，所以这是一种我觉得就是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教学相长的过程。 嗯，有时候互相之间讨论这个战术，我特别希望能有一个话筒伸到旁边去，非常有意思，大家会有争论。 嗯， 就我觉得这样行，我觉得这样不行，然后你说说你怎么行，怎么不行，最后就能争起来。但这个事情真的就只是一个假设，因为它需要完成度去配合。 对， 所以还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这也是为什么好多人特别喜欢看冰壶的比赛，在冬奥会的所有的比赛项目当中，转播收视率最高的是不是就是冰壶、冰球这些项目？大家都会特别的喜欢，来关注这个过程。尤其在过年的时候，大家可以想象，就是合家团圆的，大家都喜欢开着电视去当个背景音。冰壶的这个比赛的时间的长度，包括比赛的这个节奏，都非常适合这么抱着抱着脚的说，哎，要投了，我们四垒，然后抬一下头，好，这一壶下面再接着低头去干自己手里的事儿，其实特别合适做一个背景观赛的一个电视转播的这个选择项目。 我以为你要说一场冰壶比赛时间正好够一顿饺子的时间，是这 差不多做一顿饭准备的时间， 包带吃是吗？ 是，所以在现场关注这个比赛真的是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而我们同时这次的冬奥的测试赛是一个全要素的测试，我们除了在比赛当中有很多精彩的内容，我们一会儿再继续跟大家接着说，还有像很多这个灯光秀啊，包括这种5G 加 8K 的自由视角，这些都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感呢？跟我们来分享分享，两位，徐真先说说。 我觉得这个灯光秀吧，我们每个场馆基本上都有自己的这个灯光秀。然后最近因为我们一直在这个冰球赛场，就看到了五棵松体育中心和国家体育馆的这个灯光秀，他们的一个特点就是把这个荧光棒放在了这个看台的座椅上，因为本来他们可能设计的是如果有观众的话可以观众手持这个荧光棒配合这个灯光秀，但是在没有观众的时候呢，把它绑在座椅上也可以呈现出一样的效果。 嗯， 然后它是通过他们自己的一个系统，然后这个中控的平台就把这个他们设计的这种动态的画面传到这个荧光棒上，然后这个荧光棒能发出256种颜色，就通过这种颜色的变换， 256种， 是的，然后就通过这种颜色的变换，比如说在国家体育馆我们就看到了功夫熊猫，就是在开场之前这个灯光秀看台上就有功夫熊猫在不停的打功夫啊，然后包括击鼓， 那个动作都没有这个尾巴，不搓尾巴，就是很连贯，是吗？ 很连贯，非常连贯，能够很直接的看出来到底他是在干嘛。 哦， 嗯，非常的清晰，嗯。 我觉得像这几个场馆它的这个体育展示，它是把它当成演唱会来去做的。 嗯， 其实我之前去过一些演唱会，这个荧光棒它是经过设计的，它在开场的时候就不断提醒我们说这个荧光棒的位置不要乱拿乱晃，就不要就来回换位置。后来开场之后我们才发现，它每一个荧光棒它什么时候闪烁，怎么样去变换图形，是经过提前设计的。 就我们原来在工体的时候不玩那个 TIFO 不就是做这个用的吗？ 就是咱们在工体比方说就国安的比赛要去打，其实他们现在哪怕是无观众，他们都提前设计好了，把这种荧光棒布置在看台上， 哦， 然后到时候一开场的时候去呈现这样的一种灯光秀。 千万还不能坐串了位置哈，都得 是 在自己的。 这个设计的人员说呢，他们现在就是这个技术最先进的地方在于它可以呈现出动态的效果。 动态， 对，就是这个， 哦，不是说哗一面画然后一面图， 它是就是熊猫在不停的动。 哇，这个太厉害了。 对，它是一个动态的这个显示。嗯， 就感觉每个人都是屏幕的一个点，是吧？一个像素。 对，您说特别对，就像在工体上，咱们打出各种各样的这种图案，就是 TIFO 去给国安加油，去向国安的这些经典的这些球星球员们致敬一样，那种感觉其实。我当然希望冬奥会赛时到时候在有观众的情况下能够加上灯光秀这样一种变换，其实是我觉得也能够营造出同样的效果。 这个想想真是太美了，可以在冬奥会上先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尤其是在室内的场馆当中灯光暗下来这个会很明显，要是有更多的这种设计巧思的设计之后，以后我们可以在联赛当中大家如果放在馆里面再给首钢的比赛也可以用这种 加油的方式在现场。 对，而且他们团队的工作人员都提到了，就比方说像这些这种转播的技术的运用，包括多维的这种视角，到时候可以通过手机屏幕就可以去切换这种不同的视角来去观看这种冰球比赛。你可以暂停之后然后去旋转，然后去看整个它这个球的这个视角和变换。这些技术未来都是能够在后奥运时代，比方说我们五棵松体育中心来去举办这个篮球比赛或者其他比赛当中都可以用到。甚至我想咱们现在工体不是也在改造吗，去为亚洲杯去做准备，我相信到时候如果这些技术成熟的话，咱们在亚洲杯这种足球看台上也可以呈现这种效果。 你看1908还不相信呢，说能有200多种颜色吗？交替出现吧，真的要完成到这个大家拼接起来的一个影像是动态的，那确实得需要这么多像素，是不是？ 对，就是不同的颜色组合吧。 对， 这么说，200多种颜色组合 是，所以这样的方式确实，孙东林也说，听两位一说，真的好期盼冬奥的场景到现场那种感染力。刚才而且也说到了我们在冰壶赛场上面运动员的这个讲解，1908也说这个明明每次看电视镜头对准运动员的时候，他们的对话都能听见，是有话筒的，他们那话筒是支的场边，运动员其实有的时候还会稍微捂着一点嘴，就是大家能听到的说的话呢，切到这一路的时候是断断续续的，就跟我们看首钢比赛这个局间之间包括暂停休息的时候教练的布置一样，到关键的那几句话的时候人家也不好意思把它全都播出来，是吧？ 而且 我就喜欢热衷于看他们争论的那部分。 而且我觉得就是咱们中国运动员，就说白咱们观众能听到，就是运动员不是为了防咱们观众听的，是为了防对手听的，所以咱们中国运动员占便宜，就是他们都听不懂中文。对吧，就咱们用中文商量的话他们就基本上就听不懂。 其实 也不好说，短道速滑的外国选手这中文也说的溜溜的。 对，但是你像轮椅冰壶可能就稍微差点。 是冬季项目观赏性的强的项目真的很多，孙东林说喜欢看冰上舞蹈，就是花样滑冰呗，单人双人，然后这个真的是美丽与滑行的完美结合，太好看了。再配上刚才我们两位介绍的就是现场的这种展示，整个营造出这种气氛，也能够带到我们的这些选手们的整个表演当中，也成为他们整个表演的一个环节。现场他们自己选择的曲目，滑行整个节目动作的编排，再加上这样的一个背景，哇，这个效果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看。 我和徐真是相当于是给大家探路的，就因为现在测试赛阶段很多灯光秀呀，包括这种转播技术它是在一个测试阶段，基本上都是为了到时候奔着赛时能够去应用到，无论是在现场还是在通过电视机或者是这种收看视频直播的能够去看到，所以现在这些可能都在测试阶段，还没有确定说到时候会以一个怎样的方式去呈现，但是就是期待着呗。我现在能说的就是我相信咱们各个场馆的团队肯定能比现在测试赛阶段办得更好，能够呈现的效果到时候会更精彩。 我说我喜欢看大家争论的部分，你还说我嫌事儿不大吧，其实就是花样这个冰壶比赛的过程当中，我就特别喜欢看大家在选择下一个壶的击打之前不同的思路，就是你会发现真的有人和你想的是一样，然后对方又能从另外的一个角度去来做不一样的解读，就会对于你理解整个的这个项目和整个这个场上的局势有一个很好的这种让你作为观众的参与感，所以我特别喜欢看他们这个两方提出两方不同的意见，尤其又恰巧有一方能和我自己想的是一样的时候，就觉得还是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是吧？ 就是一种双方的斗智斗勇和博弈。 对，说到在现场关注我们的这次比赛很好的整个全方位的这一场表现的话，我觉得花样滑冰一定是大家最期待看到隋文静、韩聪他们在现场的表现，就是他们在现场配合整个你们两位介绍的这个灯光啊这个音响啊这一套的时候，这套表演节目完成度怎么样？徐真， 我们在现场看的时候，因为隋文静和韩聪在参加亚洲花样滑冰公开赛的时候，他们选用的这个他们自由滑是重新启用了他们之前在世锦赛夺冠的这个曲目，叫忧愁河上的金桥。然后但是他们在比赛当中呢是难度是有所降低，并没有采用他们最高难度的这样一套动作， 但是尽管这样呢，还是也是拿到了这个第一名，拿到了冠军。因为当时参加这个亚洲花样滑冰公开赛的这个一共是有三对，都是中国选手。对，然后隋文静和韩聪他们也在后面的采访当中说，因为很长时间没有比赛了，所以这次呢降低难度也是他们就是一个战术吧。 可能后面就会慢慢的调整。 而且其实像您刚才提到了，就是他们对场馆的感受，其实无论是韩聪、隋文静包括金博洋，他们都说首都体育馆是他们从小就他们小时候 他们的家， 对，就在这儿，所以他们就可以说是看着这个场馆由冰变成了夏季场馆再变回冰。其实包括但是这个冰和他们小时候冰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这种现场的感受，冰的质量，他们可能对冰的这种厚薄程度啊，包括这种滑色度会更加敏感一些。他们对于场馆的现在的感受，我记得隋文静、韩聪那天夺冠之后说的一句话，就是他们觉得这场馆特别震撼。确实这个场馆在他们看来是世界上最好的一个花滑的场馆，而且就是在这个场馆里面能够去演绎这样一首对于他们两个人来说很重要的这样一首作品，就是忧愁河上的金桥，可以说是帮助他们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候，在他们经历了伤病手术恢复，对于未来还充满很多不确定性的时候，他们能够这首作品帮助他们挺了过来，就是在讲他们的故事，所以他们觉得在首体能够去演绎这个作品是感觉很荣幸的一件事儿，所以他们对明年的冬奥会也是充满了期待。 对，就是你家里说要装修，然后说你在外面先住几个月，回来以后一进门，哇，觉得眼前一亮，这可能是他们自己的 梦想改造家吧。 对对对，梦想改造家。 韩聪还说，就是说由此可见，就是我们对筹办冬奥会有多么用心，能在这么好的场馆比赛，就觉得特别幸福。 对，节目最后这边1908还有提问给两位记者说，哎，冰壶是不是后手有利啊？对自己比较有利。 对，就后手有利，因为就是分先后手嘛。 怎么决定的先后手？他这边再继续的追问。 应该是通过赛前的一个抽签来决定的，然后你抽签之后会决定你穿什么颜色的衣服，你会拿什么颜色的这个冰杆，你像这个轮椅冰壶和健全人都会拿这个擦冰的冰杆，和这个冰杖，这个颜色和制服和这个衣服是要颜色统一的。那么一般这个就会也会分出先手和后手，那后手你最后来投肯定是占有优势的， 后手这一局就比较容易下分， 对对对 容易出现这种情况，不知道您是不是满意。今天在周三我们冬季话题先聊到这儿，也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体坛夜话，感谢小鱼和徐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再见。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发热咳嗽痰黏不可轻视，同仁堂牌小儿感冒颗粒疏风解表清热解毒，用于头胀痛咽喉肿痛，专为儿童研制的感冒药。以上为广告时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预计夜间能见度会再次转差，请出行的朋友要注意减速慢行。明天白天气温变化不大，中午前后较适合户外活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温度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温度14度，最小相对湿度40%。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是3，不太适合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合穿棉衣类的服装。明天白天紫外线的照射强度为4级，不适合晒太阳。北京体育广播祝愿大家生活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